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本期的新闻节目您将收听到两篇关于优秀教师的新闻专稿，他们分别是童爽和赵旭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大兴区第二幼儿园幼教老师童爽的采访。 早上好，哥哥。 王老师好。 哎呦，真棒，真厉害，自己放小书包行吗？ 其实我们吧，工作就比较琐碎。每天呢工作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大概我们从早晨7:20一踏入幼儿园就开始了，然后早晨起来呢，那个时候孩子们还没有来园，然后我们老师就开始准备孩子的饮用水，给孩子们的活动室开窗通风，然后把他们所有能够摸到的地方全都要消毒一遍，然后这个保证孩子们的健康，这就是在所有的家长和小朋友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已经做了。然后7:30就开始迎接孩子们来园，一边迎接孩子们来园呢，要向家长们来了解孩子们昨天晚上在家里怎么样呀，观察一下孩子们身体有没有异常呀，哎，包括可能要叮嘱一下今天的一些有关事宜呀，来园的时候，也要和家长做这样的交流。 刚才说话的这位是大兴区第二幼儿园的老师童爽。虽然在幼教的岗位上已经工作15个年头了，每天的工作内容看似都很雷同，但每天感受到的新鲜和快乐却是不同的。 其实小朋友吧，他的那个思维就是很跳跃。然后呢，他们会随时随地冒出一些新鲜的想法，我也不一定任何学科的知识都懂，但是呢，我们就抱着一种就是孩子问出来了，那么必然是他好奇了，那么既然他好奇了，我们就有义务去满足他的好奇心，但是也可能我不能直接的给他答案，那怎么办呢？我们想，我们就利用孩子那种好奇心，然后和他一起去找答案。我觉得这个是幼儿园的老师一大特点吧。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不太懂或者我们不够专业所以呢，我们和孩子一样就充满了好奇心。比如说很多小朋友到夏天吃西瓜的时候就会说，老师为什么西瓜都是圆的呀，为什么西瓜没有方的呀，然后我想不如这样吧，我们种种西瓜吧。于是我们就利用春天，然后我们去找那个西瓜籽儿，或者找来那个西瓜的苗，然后我们真的在班里种。我大概每一年都会带着孩子们种西瓜，然后大多数情况下还真的能长出小西瓜，孩子就特别好奇。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些小实验，比如说像真的种方西瓜一样，给他套上一个小杯子，套上一个方盒子，看看他能不能变形。然后很多孩子也发现了，原来西瓜不是只能长成圆的，它也有的时候也会歪歪扭扭。其实就是这样，孩子吧，他有的时候问出来的问题，他也不一定就一定要找到一个是或者否的答案，其实他只是对这个好奇了。那我们就是利用孩子这种特点吧，让他去 更多的认识这个世界，最后他找到的答案也许并不是西瓜是圆的还是方的，而是他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去种西瓜，去观察，去感受，去照顾它，然后发现它的变化。我觉得这远比让他知道西瓜是圆的还是方的更重要。 幼儿园阶段的孩子正是好奇心旺盛的时候，每天会提无数个这样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也把童爽生生打造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在孩子们眼中，童老师无所不能，不仅有智慧还很勇敢。 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操场上玩的时候，就是操场上呀新种了一些植物，然后可能在种植物的时候翻土的时候就翻出来一些虫子呀、昆虫这种东西，然后就在那个操场上趴着一只像手指头那么粗那么长的一只大虫子，红色的泛着光，然后趴在地上。当时孩子们就发现它了，围过来就开始说，哎，你们看这是什么呀，老师，这有一个大虫子。然后大家都围过来看，其实当时我一看这虫子我就觉得看上去好凶的样子，然后但是孩子们虽然也觉得凶啊，围在旁边然后也不敢伸手去碰，但是他们就是久久的不愿意离去，就一直说，哎呀，这虫子就是活着吗，它吃什么呀，然后我们能不能把它带回班里呀。哎呀，当有一个小朋友一说这句的时候，所有小朋友都开始呼应了，我们把它带回去吧，然后就开始用那渴望的小眼神看着我。哎呀，当时我是全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这么大一条虫子，说实话长这么大我也没敢碰过，怎么办呀。可是这么多孩子，20几个孩子小眼睛都这样看着我，那眼神里就写着，您帮我们拿回去吧。然后想来想去算了，一咬牙一跺脚，我试试吧。真的当时是心里这个跳的呀都不是兔子了，当时感觉简直就是袋鼠了，没办法，硬着头皮也得上了。结果真的就把那个大虫子捏回班了。哎呀，等我把那大虫子拿起来的时候，哎呀，小朋友那个崇拜的眼神，然后就开始欢呼，哦，拿回班了，拿回班了。哎呀，就是当时那个情景啊，让我觉得虽然我也害怕，但是看到孩子们这么崇拜，我觉得还有什么算是困难呢。于是把虫子就带回去了，然后跟他们进行了一段很长时间的观察。 跟害怕虫子比起来，其实童老师更怕的是自己带的孩子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还怕他们到夏天的时候被蚊虫叮咬。 孩子嘛，就是3到6岁这段时间正是他们成长的最关键的时候，可以说事无巨细吧，任何一项能够关系到他们生活的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虽然咱们大家说起来，哎呀，吃不饱穿不暖，可能就这顿没吃饱或者这今天没穿暖对他能有多大的影响呢？但是我们想，这么小的孩子，只有我们每天都把他照顾好了，日积月累，他才能真的长成一个健康的孩子。那这是从孩子的角度来出发。另一方面我们从家长的角度来出发，比如说我也作为一名孩子的家长，我也是一个妈妈，那么我可能在孩子入园的初期我是非常关注孩子的生活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家长能够放心啊。那么让他们放心，我们唯一能够最有力的方法就是把孩子照顾好。那么把孩子照顾好说起来容易，那么落到实处可能就是吃喝拉撒，就是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想我们幼儿园都说保教结合，那么保在前教在后，保就是保育，那就是要保证孩子的生存，保证孩子的身体。所以我们永远都会把这些和他们身体相关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更关注孩子的吃喝，关注他们的身体状况。再说蚊虫叮咬吧，就大家也知道现在的这个空气呀，或者我们的环境啊，其实已经岌岌可危了。那么我们孩子，特别是现在这些孩子，远已经比5年前、10年前孩子的身体素质要弱一些了。那么孩子很容易的哮喘，很容易的这个过敏体质就是越发的严重。那么我们亲身代班，我们就能感觉到每一批孩子这种情况的发病率要比之前的严重。所以简单的一个蚊虫叮咬咬了，那么现在可能大概就有1半的孩子，一只蚊子咬了一口，它就会肿起来，就会是过敏体质，那么后面可能就会有很多隐患。 所以我们就希望在尽可能的能避免的情况下避免它，那么我们可能考虑的就要更完善一些啊，包括现在的科技也发达了，那么我们能用各种手段来协助家长，或者说协助孩子，保证自己能够更健康，减少一些外界的对他的一些伤害。 有一首儿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幼儿园像家，老师像妈妈。实际上，在二幼这个大家庭里，童爽不仅是孩子们的老师，更是孩子们的妈妈。 我是中一班姚金杰的家长，我认为呢，童老师呢是在用他的爱心、知识和智慧在培养孩子，孩子呢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我们家长都非常感谢童老师。 我是童老师班寇子明的妈妈，觉得我们家宝儿交给童老师真的特别的放心，因为从入园开始，然后就觉得童老师这个人就特别热情，然后对孩子特别的关心，特别细致，无论是他们生活当中就是比如吃饭啊、睡觉呀、等等，然后还有是就是带领孩子学习一些知识啊，包括老师给讲小故事呀、然后教他们那个自己整理东西啊，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寇子明是到中班了，小班的时候到中班，然后我觉得他变化特别大，就是都是在童老师他们的这个教育下。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大兴区第二幼儿园幼教老师童爽的采访。作为一名资深的幼教工作者，童爽除了日常的代班任务之外，还要参加园区的建设活动，上班时无微不至地照顾班里的孩子，下班时还要为园区活动加班加点，难免会忽略了自己年幼的宝宝。 那是2015年的北京市幼儿园的半日评优活动，是我们北京市一项非常重大的专业性的比赛，应该说对于我们老师来讲，能够参加这样的比赛是很荣幸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它的给我们的一个提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这次活动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视的，我真的是非常希望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去表现出来，代表我自己，代表我们这个班级，是代表我们幼儿园，代表我们大兴区。所以呢，投入的精力相对而言也多了一些，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吧，基本上都泡在幼儿园。但是那个时候刚好我的孩子在幼儿园上小班，孩子还很小，没有办法每天带着孩子早出晚归，晚上呢经常都要加班，因为我需要在晚上安静的时候在这儿为我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做准备。有一次呢，我自己加班，然后只有我自己带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备课室，然后开着灯，然后呢备课室刚好临着后面的街道，我在一边写着我的教案的时候，我就突然听到外面有一声妈妈妈妈。其实我第一反应我知道那不是我儿子，哎呀，心里就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我想我看看我�儿子吧，我就趴在3楼的阳台上，然后当时天已经黑了，然后我儿子小小的一个身影就坐在那个滑梯的最高的位置，他就看着下面，我当时就觉得我挺对不住他的，哎，但是我想有一天他会长大的，他会知道他的妈妈是一名老师。我想作为一名老师，从我第一天走进幼儿园我就知道我第一个爱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但是我觉得我一点也不后悔，我的孩子将来一定会理解我。其实平时来讲，我就是和自己班里的孩子可能接触的时间更长一些，所以他们每天的变化，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一个惊喜我都看在眼里，然后也如数家珍，可以说十几年带的每一届孩子我都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了。但是对自己的孩子吧，其实挺不好意思，好多关键的时刻我都没带他身边，所以很多时候忽略了那只能是从爷爷奶奶的嘴里知道我的孩子会叫妈妈了，我的孩子会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对我来讲有得也有失，孩子们 只要健康，无论是谁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凭着多年来对幼教事业的热爱，童老师曾先后获得北京市幼儿教师教育活动展示评选一等奖、北京市辛勤育苗学前教育先进个人、大兴区师德榜样等多项荣誉。大兴区第二幼儿园园长陆威是这样评价童爽的： 首先，我觉得童老师啊，很有大局意识，就是当我们单位的这个利益跟他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永远都是先是以单位的利益为重，这点做的是非常好，也是大家公认的。另外呢，我觉得第二个呢，从跟孩子跟家长相处来说呢，童老师非常的爱孩子，而且呢也非常的尊重孩子，然后呢他总是把最好的教育传递给孩子，而且就是因为他的班级的活动非常的丰富，所以呢他也是深受班级孩子的爱戴，也深受家长的信任。然后我觉得第三方面呢，就是他跟同事之间的关系，然后也是相处得非常好。那么她现在呢也相当于是大姐姐型的了，然后我们下面呢有很多的这些不成熟的这个新教师，那么呢她非常的热心的去帮助他们，然后呢有问必答，而且呢也会就是经常的指导他们一些业务工作。那对于年龄大的这部分老师呢，她也是对这些老师非常的尊重，然后呢有什么需求呢一定会这个非常热心耐心的然后去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童老师呢不愧是我们大兴区的师德标兵、师德楷模。 童爽说，相比起15年来在幼教事业上的付出，他收获到的更多。 那可能别人看到的是我一张张证书，是我日积月累的教龄，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更重要的不是这些，是我15年来，我带过的上千个孩子，是一张张家长信任的笑脸，是我每次送走的时候孩子们的那种不舍，是每一次我在大街上走着，突然就听见身后有一声“童老师”。哎呀，每一次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最幸福的，这比拥有什么都快乐。 我喜欢童老师，童老师也给我们盛饭，还有给我们盛菜，带我们出去玩。我喜欢童老师，因为童老师种植节的时候教我们做种植。 童老师，我们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诗萌采写的录音报道，专访北京市大兴区第七幼儿园园长赵旭莹。赵旭莹是北京市大兴区第七幼儿园园长，北京市骨干教师，大兴区名校长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曾获得新华社大国教育之声论坛突出贡献奖，11-5期间课题研究成果获得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优秀课题奖等荣誉。 就是来到我们七幼，然后你会发现啊，在这个户外有一个小小的种植园，还有一个观赏园，就是孩子们在这个种植园中啊，每个班级都会有一畦到两畦自己的小菜地。这个菜地里边啊，现在是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玉米，都是成熟的季节。而且很多家长啊，走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流连忘返，他们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小菜园。而且这个小菜园给孩子们提供了很多这个劳动啊，还有学习的这种机会。还有我们一个小观赏园，小吊桥下面是这个小池塘，里面有很多小金鱼，还有一些小的这个睡莲浮在水面上，然后开着这种白色的呀、粉色的小花。然后呢，周围还有一些小蜻蜓，这个蝴蝶经常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小池塘，还有周围这些小花园飞来飞去的。这个小菜园和种植园也是我们孩子比较喜欢的地方，就是每天特别愿意来这儿转一转、看一看的地方。整个幼儿这个种植园的管理都是由孩子和老师来完成的，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小菜园里长草了，那我们就该去菜园拔草了。他们就会准备一些小筐啊，还有这个小工具，然后就去这个把这个小菜园整理好了。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西红柿红了，然后这个小辣椒长大了，

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听众朋友，本期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 很抱歉，你的行动没有支援，没有盟友，甚至没有洗车服务。 不用担心，就这11月到期未投保